的微笑全都记在脑海了，变成快乐的符号，节奏在跳跃，这是恋爱的预兆，跳动我每一个细胞，哦，天亮才睡觉，让我思绪都颠倒，这次我不想放掉，哦耶，半杯全快慢走进你的步调，心也一层一层被你融解，一天一天为你开展，一秒一秒想你的微笑，我为你心跳，我为你祈祷，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，因为你开始燃烧，风在慢慢起摇， 幸福太快。 幸福太快，我招架不来。天空在彩虹也只为途中的意外，都是安排，我是相爱到来，那一定会一定会很精彩，有一种爱，一种爱，一种爱，一种爱，真的存在存在，有一种爱，一种爱，一种爱，一种爱，真的存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

向前走，不回头我不认输，就当我的世界已经看不清楚，永远不会停住脚下的每一步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在阴影里，我背着你的名字，想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神经病，感谢地吸引力让我懂得你，漂亮的人我迷糊了，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疼了，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了，可爱女人坏坏的让我疯狂了，可爱女人笨笨的让我迷糊了，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， 手中樱花

童年的细胞是一台时光机，我可以一路开心到底都不忘记，带着蜻蜓穿过那森林，打开的人们找到你，一起旅行。那童年的希望是一台时光机，陪我翻滚过的他到底回到熟悉，所有回忆在夏天的口袋里，一起荡秋千的默契，在风中这些太甜蜜，这些太甜蜜，这些太甜蜜，哦，这些太甜蜜。 真，且相近高温，大直路最性感。给恋爱留车太人，在马路中心我没必要现品，只需你开心，鼓足我声音，二十站冠军都要识衬。 挽回强劲超级低音，要你耳朵听得兴奋，误会变错不必担心，没有快感。将恋爱重新装嵌，十四万丝丝爱情亦有备真，呼吸太逼真，且相近高温，大直路最性感。留车太人，在马路中心我们热爱热吻，只需你开心，高速和声音，二十站冠军都要识衬。新装嵌十四万丝丝爱情亦有备真，呼吸太逼真，且相近高温，大直路最性感。给恋爱留车太人，在马路中心我们热爱热吻，只需你开心，高速和声音，二十站冠军都要识衬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芦苇迎春招展，婀娜摇曳裙摆。这个夏天，涂抹艺术教育携手奇遇国际青少年骑士院举办舞马艺术实践活动，挥动画笔，舞动优雅的身姿，来一场有阳光、有美术、有pony马的亲子体验。活动咨询电话：150-0603-2318，150-0603-2318。